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三木为三，四木为双离，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将为大家推荐的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这本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著名主持人方琼诵读的收录在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当中听诗的片段。 终于盼到念诗的日子，从早晨就下起雨来。在哥廷根，下雨并不是什么奇事，而且这里的雨还特别腻人，有时会连着下7-8天，仿佛有谁把天钻了无数的小孔似的，就这样不急不慢，永远是一股劲儿向下滴。抬头看灰暗的天空，心里便仿佛塞满了棉花似的窒息。今天的雨仍然同以前一样，然而我的心情却似乎有点不同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仿佛正有一个幸福就在不远的前面等我亲手去捉。在灰暗的不断露着雨丝的天空里，也仿佛亮着幸福的心。念诗的时间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位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以上的朋友来邀我。我们一同走出去，雨点儿滴在脸上，透心的凉，使我有深秋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摸进女子中学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上千的人，电灯照得明耀如白昼。这使我多少有点惊奇，又有点失望。我总以为念诗应该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素心人散落地围坐着，应该是梦似的情景。然而眼前的情景却竟是这样子，但这并不能使我灰心。不久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兴头，在散乱噪杂的声音里期待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哎呀，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哎呀，糖耳朵， 好痒啊。 咱们家怎么一会儿飞着蚊子，一会儿飞着苍蝇，一会儿又飞着蚊子，一会儿又飞着苍蝇。 是同一只蚊子好吗？ 是同一只蚊子。 我认得它。 你看看我的手掌上， 哇， 已经打死五只蚊子了， 那么厉害。 所以这飞的就是第六。 哎呀， 你也打死了一只。 是的 啊，你说咱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蚊子和苍蝇啊？ 我感觉是哪里不干净啊，垃圾都好臭啊。 是啊，赶紧把垃圾倒了。 我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噗！ 哎，耳朵，回来！你的卧室也好臭啊！ 那赶紧把我的卧室也给倒了。 你的卧室怎么倒了呀？ 哦，不，赶紧把我的卧室找找，收拾一下。 床底下， 嗯， 没洗的袜子， 怎么还有啊？ 床单上，你的床单， 我的床单 多少天没换了？ 哎，这， 喷点空气，空气清新剂， 现在应该好多了， 好像是好多了。啊，糖耳朵，空气清新剂喷的太多，蜜蜂又来了。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杰西卡·巴格利和艾伦·巴格利，是由张欣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猫温森特回家》。有只小猫，全身长着黄黄的毛，它的名字叫做 Vincent。 它住在一艘好大好大好大的大货轮船上，这艘船的名字叫做多姆斯号，上面装着好多好多大大的集装箱。小猫 Vincent 一生下来就住在这艘船上，从来没有上过岸。不过船上的生活还不错，它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鱼，还可以整天在甲板上追着海鸥玩。等到晚上，星光闪烁，仿佛在夜空中绘制出了船的航行图，这可是温森特能看到的最美妙的景象。文森特在船上可以到处随意的闲逛，他会溜进厨房偷一条鱼，或者睡在一大卷绳子上。他会在甲板上不停地走，穿过水手的脚和腿，大家似乎都不太关注他。这艘多姆斯号货轮总是装满了货物，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它从北美洲开到欧洲，从欧洲开到非洲，从非洲开到亚洲，从亚洲开到大洋洲，然后又开回美洲去。这艘船来来去去，从来都不会停下。小猫 Vincent 很喜欢旅行，因为新的地方总是让人感到兴奋，每个地方的景色都各不相同。船开到非洲的时候， 温森特看过热带的树和树上的大鹦鹉。船路过寒冷的冰山的时候，他看到了冰山和水里的鲸鱼。在整条船上，温森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船长住的船舱，因为在船舱里面展示着船长从停留过的每一个港口收集来的纪念品，墙上贴满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图画，西班牙的斗牛士，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还有日本的富士山。温森特跟着这些图画似乎去到了所有可以去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地方除外。有一天，温森特又悄悄地溜进了厨房，他听到几个水手和厨师正在聊天呢。大副说： 嘿，我已经等不及想回家了。 二副说： 虽然我们走得很远，开心的是家永远都会在那儿。 厨师说： 是啊，世界上最有异域风情的食物，最有趣的国外的食物，也比不上家里的饭菜。每次回家，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温森特躲在门后面心想： 喵，家是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家是什么，因为他一直住在船上，到处在旅行。温森特在心里想着大家说的话： 喵，一个你永远也不想离开的地方。哦，听起来真棒，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到家去看一看。 第二天，轮船驶入了另一座美丽的城市。船长对大伙说： 全体船员请到甲板上集合，预备抛锚停船。 温森特听到大副在喊： 嘿，我们终于回家了。 接着全体船员都欢呼起来。温森特趴在甲板上高兴地想： 喵，原来这里就是家。嗯，我们终于来到家了。哦，我真等不及想要去看看，家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 轮船靠岸停下了，温森特冲到了栏杆边上，站在栏杆那儿探出头向岸上看。他看到了港口的房子，看到了远处高高的楼，看到了街道、行人和汽车。 喵，这个城市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说家是这样特别呢？ 就在这个时候，温森特看到船上有个水手扛着一个大行李袋子离开轮船往外走。温森特心想： 喵，我应该跟着他看看家为什么这么奇妙。 于是温森特跟着那个水手下了轮船。他跟着水手走了好一会儿，来到了一栋黄色的房子前面。水手一打开门，便有一大群人从屋子里冲出来，大声地欢呼道： 哦，欢迎回家， 哦，欢迎回家。 温森特趴在窗台上，隔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温森特看到那个水手走到房子里面，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和他拥抱亲吻，水手还高兴地把一个小男孩高高地举起来，小男孩用手指头摸他的鼻子，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窗户外面的温森特心想： 喵，这就是家吗？我还以为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城市。 他趴在窗户外面看了很久很久，看着水手和房子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欢笑，他们看起来 全都很开心，水手还给每个人都带礼物。墙上有个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回家。温森特看了很久之后离开了这栋房子，他又在街上四处走，走了很多条街，他看到了很多的窗户，窗户里有很多的人，景象跟水手家差不多。那些人坐在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欢笑，看起来都很快乐。窗户里的景象给了温森特一种相同的感受。温森特心想， 喵，看来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爱你的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喵，我想我是没有家的。 天已经黑下来了，月亮升起来了，温森特还在街上到处走着。他抬头看了看宁静的夜空， 喵，至少星星会一直待在天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从旁边街上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啊，原来是船长。船长仍然穿着他的风衣，穿着他的海魂衫，戴着他的帽子。他走过来，走到了温森的旁边，对他说， 嘿，你在这儿呢，我的孩子，我到处在找你，你呀，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轮船呢。 船长弯下腰抱起了温森特，挠了挠他的下巴，然后又揉了揉他的肚子。船长抱着温森特，抱起了温森特，挠了挠他的下巴，然后又揉了揉他的肚子。船长抱着温森特走向码头，走向轮船，对他说， 好了，温森特，现在我们回家吧。 这时候温森特感觉到很幸福。 汤耳朵， 嗯， 你每天早上吃胡萝卜，中午吃胡萝卜，晚上也吃胡萝卜，你不觉得有点烦吗？ 来来来来来， 怎么啦？ 你看 看什么？ 看到你的床上有什么？ 这是你放的吗？ 啊，对的对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和面呢？ 你在我的床单上和面？ 哎，不好意思，我觉得 你要干什么，汤耳朵？ 因为床上比地上要软呢、啊。 床上比地？难道我们家没有桌子吗？ 桌子太硬了。你想，我才给你做面包呢，你不要用这样的神态来跟我说话好吗？ 啊，你在干嘛？ 我在给你做面包呢。 你在给我做面包？ 你想，床是很软的，我想做出很软很软的面包给你吃。 汤耳朵，我跟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你终于想为我做一件事情了。 我一直想为你做事情，好不好？如果你再是这样说话的话，那我的面包就不做了。 嗯，好，我不这样说话了。 不许说话， 不， 帮忙和面，快点。 可是你在我的床上和的面，这个 一会儿还得盖被子呢， 会不会太脏了？ 什么脏？脏？ 你想啊，我们每天光着脚丫子在床上踩来踩去的，你有的时候在外边玩完了泥巴之后，你的两只大爪子那么脏，也到床上跳来跳去的。现在你又把面放在我的床上，里面沾满了泥巴， 反正是给你吃的。 嗯，好吧， 盖被子。 这次面包做出来，我们就把它留作纪念吧。 好的， 下次在桌子上做的，我再吃。 好的，发酵八个小时，快盖被子，一会儿再说。 汤耳朵， 嗯，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的面包到底烤好了没有啊？ 嗯，我估计还没烤，因为还没烤。哎，对， 哇， 走走走， 我们掀起被子看看。 这么长的时间还在被子里放着吗？ 那当然了，我说发酵需要八小时。 那。 哇、变大了，变大了，变大了！ 这个这么大，简直像个大怪物一样。我们的烤箱放得下吗？ 对呀、那把它我知道了，就像刚才听到的那个故事一样。嗯、对对对，大大的面团需要揪开，揪开，揪开，来吧。 你好吧。我这个面怎么这么硬啊？ 是吗？ 怎么像石头啊？你等着，我去拿菜刀来。大哥， 怎么会这样？怎么那么硬啊？ 你和的是什么面呢、我的菜刀上都看了一个豁出来，这个面也太硬了。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天哪！ 怎么了？ 这个袋子上写着水泥。 你给我做了个水泥面包啊！ 怎么会是这样？ 而且现在粘在我的被子上，拿不下来了。 那好吧，那怎么办？ 胖耳朵，不准走！你想现在逃走吗？ 不，我不是那样的人。 好了，我现在要出去消消气儿。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我的被子，还有这坨水泥，你都给我收拾干净了。 糖耳朵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些小朋友小的时候会经历过告状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告状很简单，是因为他们有了判断的能力，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引导不好，那可就糟糕了。最近呱呱就开始喜欢告状了。有一天他找到了爸爸，他对爸爸说， 爸爸，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 爸爸说，怎么这么正式啊？当然可以了，你说什么事儿，我听听。呱呱小声地对爸爸说， 爸爸，我觉得妈妈根本不会照顾小孩。 爸爸很惊奇地问道，不会照顾小孩？为什么呀？而且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见呱呱抬起头，挺起胸，大声地对爸爸说， 每次我还不困的时候，妈妈都非要让我上床睡觉，每次我还非常困的时候，她又非得把我给叫起来。你说她是不是一个不会照顾小孩的妈妈？ 这个暑假呱呱所去的城市刚刚经历了由厄尔尼诺现象引起来的台风。台风席卷了沿海地区，并且向内陆地区靠近，并且它在一点一点的减弱和消失。呱呱当时就住在一个小区的一楼，有一个小院，平时可以有蔬菜养花。可是经过台风之后，小院已经变得狼藉一片。台风过去了之后，呱呱出来看到了同学团团，他们一起在雨后的小区里边玩。这个时候呱呱非常感慨地说， 这是我记事儿以来第一次经历的一场台风，真没想到台风真可怕呀，我家的栅栏前几天都给刮倒了。 团团非常恐惧地说， 台风其实我觉得一丁点都不可怕，台风来了我们只需要躲在屋子里边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种风简直太可怕了，它的名字叫破伤风。破伤风才可怕呢，听说隔壁有一个老爷爷因为破伤风都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